是的呀，养育到亲生子女，下就同等就礼。所以邢爸爸是隔壁宜彩合法的继承人。谁彩花他是甄彩萍听见，可是歪当脸的了，贴到了不下个我。这两个人虽然说是亲舅，就说本来三个是有高呀，但是现在为止十万块洋钿，但反而团结起来共同对我者。你说心里想还有一把手盘了还，晓得吧？搿张养女的必须了，那六十岁的手里向，搿个六十岁了，那半个的门神已经把你拉住过来着。那你讲啥个呀？你拿搿张必须嘛卖拨你，代价是一万块。只要你不做半点子，拿搿张必须娘了。搿么呢？搿场官司你是翻得出来的。不过六十岁的人门槛就好进得来。真家与那的子娘三个彪子个泥巴是干唧唧活个呀，他说邢爸爸肯吃你两万块，那可你马家水会得带过去的。哎，这个事情那还弄法呢？眼睛们这个情况有两句闲话还要讲，真家就是你从情况不免。所以个金彩萍急是急得来，各位去佛法，先家务去送急诊。谁采花那么最好了，怪他子五早我们就一夜天也很困扰。天蒙蒙亮，眼睛起身在，师傅鸡蛋不来得及吃，脑子里勾点心，打着只虚荣，心急慌忙勾搭发油门口来等个六师弟。现在一面忙一面吃，六师弟们分见面，那点面白鸡蛋干都吃得了，粗方不多了孩子呀。阿姐呀。 金彩萍娘带头机关人家改好了这样的浪向，搿只水道是辣胸口的路，平常辰光东吹西跌的路改海脚底通，今朝一个多钟头等下来，加上各位去爆发，搿人已经推至下来个这个。 阿姐啊，阿姐啊，你还是困着啥？ 说得出眼死个嘞，十万块性命皆关，困得着个。 阿姐啊，你哪样子啦？ 哦 哟，阿姐啊，看上去今朝搿场官司嘛，被一死脱子了，完结个做。哦哟，阿姐啊，那个药呢？药也倒出来了。 金彩萍眼睛辣板里向拿出来一张药瓶，头名盖头捏得紧不够呀，一时间啷么想侪不开。 眼睛牵过来，搭里盖头开开，随了水心里向带着一把药，三十滴嘛，三十滴，三个菜肉头上还一把药，收过来嘛。阿姐啊，来来来，快点吃下去呢。 金彩萍哭哭吃着还是眼贼，自家一头把药吃着下去，用不着等待开庭个这样，马上还等你龙王打起板凳来走哎。眼睛脑子两粒牙偏过来，嘴里向一塞，喉咙拿起来，哈子一口拿个药咽住下去。 哎，妹妹啊， 那 把奶袋里向去收一些， 快 给，让我们休息休息了再说啊。 快给，给我们那孩子啊。 哎。 才来这里进洞门，嘿，李乡子客厅的来得个多，当中有只花台，两旁边有几只台灯。现在让你升起头顶下来了，阿姐啊， 哎， 你两高头三公伺候等来不是个？ 不晓得个律师弟阿来了不来我 今朝开庭，警方方要出场，为此要证明自家养女婿们们一定要去弄个律师弟偷得来管。 根本至少昨日知道谁带着小孩子了， 哎， 上来不到我屋里向来一趟呢，哪怕打着电话来通上气门，还乖。 哎呀，妹妹啊，那非要忘记他呢？ 那 警方方的这些酒店还是李爷家生意。你晓得罗斯是剧作青龙寺的眼睛人呀，所以母王定来老师家们不离可惜个这样，这个一来嘛，谁不能来当你通气之位？ 透明的秦爸爸，三哥不能随时有告呢。这些对于今朝个种事体嘛，阿姐啊，打出辰光个水帘子一拉地呀，那你配出来，望着王府岗里一抬头嘛，谁凡事大节奏啊？ 嘿，还要挂着牛这个戏剧呀？格林上个透明人呢，阿是啦。有本事嘛自家养，不本事嘛相公这个老的。 哦哟，还在还在，还是刚刚眼睛们这个时机吧。今朝个大官司，但是打得赢打不赢，我一点点把握都唔不了海呀。不瞒你讲，我们心里向三个双子点动这个七上八呀。 哎呀，今朝个问题关键了，让老师先生了呀，妹妹啊。 我把你俩搞的个命根子。 那还讲？哦哟，阿弟啊，你快点说呀！ 哎，这样看个女人还有良心之味。 你这两高头，侬希望寄脱了老师先生老乡，那些这个情况已经起自根本的变化。老师在偶当中已经拿个笔才得知过来的。这个女人非是登言之辈，好有舌头结棍个。介绍部分的地头。阿拉上海，我搿张笔据买不值金彩品搭钱彩花，为得上俗，哎，不理发言，就说自家儿子大刚是吃的情况放辣辣袋里哎，而且肯定已经达至相当深的程度，马上当机立断改变主意，随对秦芳芳讲，那个他为搿张笔据可以个，不过要答应我一个条件，马上带你儿子去登记，结婚登记时带我手里向答应搿张官司摆辣我身了。那是不得了哉！一是俺公，一是我公，非得与中公们啊，搞外与苍公，各不得石头是三米宽。哎，就说现在呀，居然不离大大子目的，阻止秦芳芳的阿婆来海子。昨日子的陪子秦芳芳在上海来，还怪在儿子亲自家一道陪的嘞。沈荣家就是对大家说，现在的芳芳身高不相长，比十三级干部还要松一。后妈不能给半天一更改，要寸步不离半五海里。今朝一听着，三高的毛正发油而来，现在这一个威，哎，这是看见芳芳脚步放慢，好像有闲话要跟儿子讲。老师先说家高夸脚步毛正点头嘴，干什么？娘，我先得发油里来忙忙看。两个女人不知俺来了，假使来，我也慢慢加进去讲。见子面总归该讲个呀，根本等些法庭上总归要排队个咯。这些人光谁发破子这该子发过个命公事公办谁发过三千年一子以人们心里三级错所以最大该的发油门口贴门跟谁搁在对待经理下一头 谁拆乎眼睛就好记得了你对什么一头嘛已经不离科技了孩子呀哎阿静呀 啊说进科技的那是做了来不及的哇不来发暗暗对比大大理想 哎呀妹妹呀、 啊、那啥来的 哎呀你来的谁来的呀、 哦、 这种光景嘛谁带子给的、哎呀一点天地中啊看个不得阿姐啊你两个都总得等住来着 哎呀三个啥单位 我单位还了呀喏你个阿姐嘛手头有几桌你管 奶奶 这老法官回去呀这一米忙来买一米了老吃呀喂 哎呀呀妹妹啊 哎 听着呢你俩上海我整个心里难过嘞中午吃 去真的 哎呀阿弟呀、 啊、妹妹啊 那哪奶家呢 没少五年 阿哥有个 没少人光带上海来个家 说你谁来个呀 根本少了不是带你屋里来呢 哎呀阿弟呀、啊你是不吃个苦 哪了 收拾个没办错呀 哦 刚你离不出子嘛铁路不识三像老太也难讲慢腾腾慢腾腾而且他发汽车病咕哩哩咕哩哩我是心狠掉来干了那个电话啊你晓得个呀我有晕车毛病的呀 爱是爱了，骨头在手足了。一到上海就买租了，哪能再来可能都能？ 哦，是这个道理了。 这么是新妹子啊？ 啊， 你今朝一股子来个了，为了那个小酒店一带来个家。 小酒店？ 嗯， 阿姐呀，我一分钱跟小新娘们还得来啥小酒店呢？ 哎呀，那我姓芳芳喂。 啊，那芳芳，一道来个呀？我的是一条路个。 哎呀，是新妹子 啊？ 那那你们哪一点了不叫应该两点了不哎 耶那这样呢该到上海了我要到上海了还是一条路 你要来点忘记他娘那那你俩搞定吗应该是一点了不哎 好的阿姨呀不过拿了我了该才是一条路 个哎呀那个有啥个意思叫 哎呀这一点嘛咱要到后庄上开个呀 哎呀是那路的气 肯定是干嘛一条路是啊一条路高登的铁环不是摸不上路的 哈在哈在哈在个总是今天去搞你在根本是新妹子啊 啊 你今天那还会得到新方方一得来个你 哎阿弟呀是来我看嘛方方个小新娘真正做你个给路上子当通知什么接来心里乐来乐乐三天的给来新娘个呀给我的阿姨呀、啊、我公园里面时常开个法院里都分开个个那想呢我四三人光到上海来嘛是能阿姨领我上来个今三个当口我里妈死他子母把你收留我嘛晚上说也是能阿姨送我五来个十多年当中七万在一上都是进入到五线终点三是能阿姨帮我个忙个呀我个一本账那心里再再轻松的当你们都讲呢我将必须扛到子今朝所以了临终事情嘛非要能阿姨陪我一道上开个那就晓得个呀我里个你妈用个呀不杀心然呀听着这个两上海我是我心里难过了总是这我想到我的阿姐临时人光带我说个要照顾芳芳照顾芳芳我吃做饭个呀总要搞点道理个喽所以了还不在我的嘛跟你上来再玩 现在我怎么面对不灵了给我要是我进菜坪上闹了阿姐你这个 哎呀呀是的妹子啊这个是吃嘞你今天是陪着芳芳来打官司的了 阿弟呀到狗血人光们我要到那拆开天窗十两五载芳芳养女身份们该到法院里调查来听听稍稍们明明白白个我帮给忙该是养女不帮给忙该生就是养女我是养了你个狗草起不了的作用的呀 哎呀是的妹子啊 啊 那个只是啥个黑我那还是没不起作用嘛你更刚不至于个这位根本来到试试口娘眼睛的那个事情嘛那还白呢 妹儿啊 嗯 根本叫啥呢阿弟哎我里要尊重事实叫十日不在外定见阿弟呀、啊、那咱一桌子搞落西呀也太不到台面了那个只有多少人光发过面孔一般说起来能歪到证据提起公司依法破除三年的因哎呀那阿弟呀这太极不着十步米能要得几块个 哎呀是心妹子不能这样一说是我心啊哪个这么哎姐女吃的菜阿吃过来你了要是等我可让去给他公司但我去让你说你个 贼脸 你才我就在那睡着冰冰硬个这样用作的是努力一让一拉我们现在我一让拉不得啊这样你拿啥呀什么 妹妹啊自己带着给个地步这样想不通咱不用咱个贼啊是啦只管你俩搞定个命不宁搞到夫妻不宁搞哈那可为是干完趁在带你先大方有理的东西去告一下谁又退出了个车子用不到开定别人之外是个人嘛这个恨子落去刷刷个猴子 对呀、 啊、你又不是他这个种样子我是驸马 是这是这是这是这啊哎呀不够是的妹子啊 啊 可咱别住了那水里我分科技嘛总归有点不大放心的呀哎你姐做了大事也然空呀可咱别住娘我亲爱慕到裤子一口嘛我挖鱼子的干的细子们可以给阿比个子 阿弟呀听着呢李亮三爷我们公公为啥好讲呢其实呢都不相信要口口嘛好个带来一下摸出来一张纸的那我看口口吧 金彩兵的水家干嘛见话多抓到 太公听过来，我的恨得八分四在盲镇地上一躲，两只脚在上头，一是大，一是泥，各种身段是比天人包围要活络，眼睛一闪个渣子都已经打了一阵， 不走的来带钱财和妈妈。奶奶啊， 阿姐啊， 这么讲的本事。难讲， 洗菜户是开心哦，一是拍水，一是天价。哎呀呀，姐啊，想不得你是个爱他本事，我真是百不耐做哎。 真正好本事哇啊！发有里张通知书，打来八分之三。这西方的人人为别，故意巧妙不同，叫啥能精彩评？能有一套，我有两套，我不是哭丧开不能听听，非门开条江湖，要讲神得个恶人。外面杨翠兰， 精彩评气得了昏天黑地，西装来努力大摆步胸部， 谁猜或者我昂昂且是冲上来，恰恰的不啦？ 哎呀呀，你个把好心 啊！你个三岁心， 你个黑眼睛啊！ 你个心神， 那一种是娘一种猪啊！ 这天生人来不上命。 平常是个狠客，今朝双酒难敌四巡，多少吃到这点亏了孩子。哎，但是这个亏得不白吃的，留下来法庭上辩论起来也是立个道理。邢芳芳门前立一立大功，这个谁家吃亏谁是便宜，大概谁是这个意思吧？就说两高头还要伸过水来打，边上过来一个人，脑里得意了，不许打人， 那啥人啊？哎，这来从东部孩子，这个， 别哎呀，那个味道是的啊！亲姑奶都家务事完，等你开店， 开啊，别拉去啊！ 我等你一头来个，你对有啥闲话等我讲下子呀？ 一头来个， 一头 来个。高头对门前那个位姑娘一看，只看见你面孔油嘟嘟，眼睛亮晶晶，眉毛细雨上，鼻梁高雨挺，一戴小酒一抹两白不知人。身材美匀称西点美分明，年纪年少是朴素见真人，是我见过你见你家与你真。 你 是啥人？ 邢芳芳。 啊，芳芳， 你的闲话还讲个，为啥要动手打人呢？该他是人民法院一举动，谁应该负责任的？ 啥奇怪，今朝个邢芳芳，我拿洗菜和金彩萍眼睛里向看出来，特别神气，特别高大。为的啥么？因为你个爷娘身份法院里向已经肯定是我来着呀。眼睛们这个六十岁一辈子过去，再有一张王牌落空个子。看上去这场官司没得办法翻转来着，眼看一个穷丫头马上就要变成功一个财神菩萨，这不是神气？威风高大，仗义浑身金光闪闪。搿种人就好会变的嘞，本来是穷凶极恶，恨不得要吃人才。今朝一些辰光，变得瘦子瘦的嘞，三骨子米呀是干子呀？啊，上面谁是芳芳啊？哎呀呀，说长得是个傻子家。 哎呀，阿芳啊！你真真越长越变质噻！ 哎呀，怪不得呀，你是也不认得字喂。爸爸，我是洗菜货，那个婶婶呀。 阿芳，金彩萍，那是那个娘娘呀。 哎呀，你是也认过没？ 你们哪个那个呀？ 婶婶。 哎呦，不够到噶， 娘娘。 哎呦呦，太真了子！ 你十几年分开的吧？ 哎，是呀。 想不到今朝来改的吧？自家人弄得个种样子，我心里想真难过，不晓得你到啥个年代哇？ 哥哥，阿姐啊，那么你得试试看呢，啥个年代叫？ 哎呀，奶奶呀、啊！ 哎。 芳芳说的对个呀，你才是自家人，讲得个种样子呢。我心里想，还是说不出啥个滋味了哩呀。 哎，对个呀，芳芳，你我才是不懂大理美声，我仔仔细细想想，我心里想实在间难过。 搿桩事体侪是我不好呀，我去干啥个头领上，我实在对不起人呀。 阿爸，那天光你落亲夫人了，无情无义呀。实在娘家出于无奈了，你不得法呀。 你想想看呢，你都娘娘的男人，马在马来西亚一转头，我个男人呢一起来同干啥子？搿种人就是不晓得那还搞我来个呀。你不相信，等你屋里下去看看嘛，谁晓得子？搿种人就是真的往里为也苦啊。 阿芳，你反正看你个娃去。还有想想你的口齿个， 气错没错没，总归是你不好。你随便那还一牛两你三分个。 哎，阿芳啊！ 把送破嘛！既然你的人是错误，而且那白三子，我还应该原谅你子。 娘娘， 哎， 假使你真的明白过来子，那么今后做人应该换一个方法，应该高一点道德，不能够再这个不择手段子。 金彩萍想苦肉计，一功夫错，神之美啊！但是彩花忙忙，抓紧时机，趁热打铁，快点跟上来娘。 对你看看，你定心还是呀？跟我们聚谈起来，百姓比那为也深刻，为也沟通。各种骗人的本事们拿出来就是乖。 哎呀，芳芳，你都深深的口吃，还是十分无个呀，芳芳啊。 这花金鸡呀，风是我。 得进来。 在了浪三万，哎呀难为情的了。 先生，你快点起来呢！哎呀难看了，起来呢！ 真彩屏好不？我的脚带骨拎起来。 戴丽妈妈， 眼睛大大，你太个蚊子咬，那个是长公子头了，孩子们。 阿芳啊，你都神神神经浪线不大正常的呀，这还是有点刺激的，那一定要刺激嘛，虽然放烂毛病的呀，现在也老放毛病的，这位阿芳。归根到底嘛，总归希望你能够原谅你个。 的。 哎呦，阿姐，现在你是饭吃惯？ 我也是说的呀，那是不一样。 是乐高的呀，真是为金亏了。好，算我们来。哼，一打一打，一吃一唱，真真嘎嘎，虚虚实实，倒有几个。那可呢？秉公八号，百里道歉，还有嗨嗨歪歪的眼里啊，能读个周公倒是头好过啊。我那里想的电影公司的导演哪能不来听呢？都开个价啊！这叫凑个是机会在哇！哼，马勇哥啊，我里芳芳不是三三个小人仔，恁这个苦肉计该不会上当个？有眼力嘛，屋里开阔吧，不要那大庭广众的，我也是的。 老师弟啊， 何天？ 你自家人啷讲怎样？用什么拿来托住吧？ 反正你们不来开开个 地，地拉去， 俺就开台去。今朝我要带万里人，我能到个臭子里啊，统统的要接人。 哎呦呦，老师弟呀、啊，那天我正倒霉死了点啥子个人子，既然也接了，上来把侬搬入门第，但你屋里向来讲起那个事体，接了不接侬呢？ 哎呀，当初辰光你讲乖，只要你不肯吃一万块银币，我就拿个啥笔去马身后里向一刀的，还是你说干？哎哟，这好办事哇啊！当初人光难度来拉拢我，我反答应难度；一来人光多打一步，难度这才是猪不干我难度。 哎呀，芳芳，这个老师弟是你们的小人，我专门的是巨物呀！我等着深深在当时里个打了孩子呀！ 芳芳，千错万错，你说你总归是自家人呀！你说啥了哈？七七八十来来往往，一直推几个往事浪呀！ 啊，我不晓得个，那位姐妹你弄个张笔据，所谓了没办法，这还可怜面孔，手里个包袱。你放心啊，因为我等到婶婶来海外，虽是没办个张笔据，那俩女生们同样可以顺利的。对呀，当初辰光，你阿三弄的领过来买，我的娘娘在了老下面 老家，真稳， 这家亲眼目睹么鱼跟鱼配。少年也想非得那样，你的身份，哼！我就知道你拼命。阿爸， 那位姐们里那个咱必须吃得不高的不个手高。 爸爸一等我懂得天天啊对你们心有不能 死。妹妹啊 我也得管一等天天给他往吃了嘛心有都带你个往铺高的奇怪。第一让我六十岁都为了让欧汉先真这个两个女人死得了差家弟弟光了孩子。但是死了罗大里都一点点分析的怎么呢于心来刚地奔着听听气啥子两个温女人了老子 阿弟呀、妹妹呀、本来有两三海我又不想刚地记者呢都来让太冲的地铁嘛我要玩是玩的啊告诉你是吧到狗血人光再来挑拨我打芳芳的关系嘛来不及的他爱他的也在啊听我的方法当给你打钢琴但是几个在我是给个阿布给是我的幸福我的是一家人家在那都可难呢啊这个是你天下来又骗了两个的等着摸的你可以嘞光不得你也是牛奶里水里炸我是避免武器的黑文这个大队里发昏胸口发闷欧朗罗非非出来嘛过位期待也浪发作贼 哎呀呀我个贼 地菜火子气得了眼巴顶戴呀 啥么子一个总是几个我不是听见人家说用美人计美人计想不得现在用个美奴计呀这些的一个总是几嘛我不还有一个女子的黑了我不上回马上要上身复仇了我哪会分析啊啥个呢哎呀 这个中辈这个中高的这样 哎呀呀上回都个呀你们得听天弄上去来给起这那么这几年你自己搞得云的哈苦法呢 你那可能人家先 我那是浪子的 两家的也是苦也是难就像比让邢芳芳眼里得了让过来那么你为啥要哭呢因为眼睛们里三个人一个婶婶一个娘娘一个阿婆人关系才是自家的亲眷但是让思想感情上想这个距离实在太远了你看你作为这个十八块洋钿母亲母亲种种变异真是人第三家子有可服了给他所有的人在了让哭三个哭我生吃不起今朝对于我来讲，还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现在是受伤的辰光，应该得着。娘娘， 哎， 婶婶，你到时候听我讲一句吧。 等是马上寻着我来。有什么讲？现在你每一句闲话，侪是同你讲。所以，才获得金彩屏三公两上次法庭业绩的审判，这个祖祖敬敬，恭恭敬敬。 六十岁的心态，我听得喉咙口。哎呀，眼睛关子完了，三脚的不知要搞啥么子，咋性命见怪的？老乡，你都激动死眼睛盯那里了，浪口。 这位的群众呢？因为口杆子吹过个滑稽表演，现在口气睁不开口，当时还要仔仔细细听一听噻。 邢芳芳，千万女。不知刚子罗句哈这是开分开眼里的已经顾死我了 哎呀阿芳那天哭娘你说你也在那上心了我与说不对你俩搞定的因为他一上你心在儿子了你哭嘛别哭啊就是这个嘛那你俩搞定恨恨见批评的等娘你是这倔有嘛还是应该的呀 对的呀你拿婆婆一起去当你自己嘛你才顾着这个呀你大娘啊大的从顶别信我老娘你看见看见啊 烦今天谁见有个应该是我我应该想到别是姑娘婶婶娘娘 哎 一切风骨不平 我别管那坚定的枷锁，打得谁纷纷。 家来，是为自家隔壁家当的。 是，你都看错了。我有一双手，可以操办自家的幸福。我根本别个别动地。 那么你来做啥呢？ 谁不上街过家，只有四合几十。 啊！谁不上街过了过家，你能有什么失望？ 金彩萍恨得了我牙切齿。真正上街的还没哈，过了几一代时，娘奶罗书生还是依然苦。 这罗书生还老天家的呀！ 哎呀，你大哥的，快点来求求给呢，东都给要上。 啥么子？哦，那同意该上轿噶？那再给个同的，挨给个人。哎呀，挨那个死，太那个小死人呀！你啥子那都大灾万苦嘞，娘。 这块洋地地不上街不了国家，我可是找了些五百个种英雄好汉，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铃，开定铃声响，邢芳芳眼里卡卡口袋里的三家的妈妈，不相信，马上就要开定了，一上法庭，你可就会得明白的。我进去找，不出声来，那大刚陪同的哦，硬是怕我冒着你下去，只做。听你装五家 十万块银财先上街， 把人都为一点不相信。 听得大家口一口，一句不与你不句的问个， 神明之乱大本为吧。 好，刚才请大家欣赏的是这个南方的评弹哈，遗产风波。那我呢听了一点头子，听了一点尾巴哈，我听的自己都笑了哈，因为实在是听不懂。我们中国呢是幅员辽阔哈，那么同一个国家我们是书同文，但是呢语不同音哈，距离相远一点的地方呢互相真是听不懂彼此的这个家乡话。那由此看来呢，我们推广普通话就显得愈发的重要了。不过呢我听不懂没关系哈，只要我们的南方朋友能够听着过瘾，听着喜欢那就可以了。好了，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哈，再给大家播一个小段毛泽东诗词十六字令山。 刚才请大家欣赏的是一段评弹毛泽东诗词《十六字令山》。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刘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